世界各地积极进行工作，让历史性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成为最盛大而有意义的大会。去年十月底，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发表关于召开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后，外国政党团体和各界人士发表声明和谈话，表示热烈支持和欢迎。党大会前夕，秘鲁和孟加拉国等外国向为我们党的建立、加强和发展建树不可磨灭业绩的白头山卓绝伟人们授予了名誉称号和业绩证书。外国和国际及地区组织为隆重庆祝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而接连成立筹委会，并积极进行了各种活动。响应关于建设新社会世界政党第20次讨论会的号召，以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为契机，国际社会积极展开运动，支持和声援我们党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世界各国的报纸、通讯社、广播电视台和网站解释朝鲜劳动党的政策和路线，并载文论证其正确性和生命力，还积极报道了忠诚的70天战斗成就。